的宁静像是给我 发出光辉，去抚慰泪渐干。

想象尤其是最初的样子。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，那是最温柔的事，喜欢做梦多的时候，轻轻靠在你的背后，让风吹乱你的秀发，拂去我所有哀愁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，伤心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，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 着我一辈子，分享我所有的酸甜。

许天不留言，今后你别恨不恨疼，连去看不留言，今后你别

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 如今我对你来说，